们，哎，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010。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之风的仪式微光过半耳边。 87.6， 来关注天气情况。这个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上升，其中扩散条件从今天开始转差，但今天的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尚且可以，比较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明天会继续转差，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据体育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清明节临近，本周末开始，部分墓地陵园周边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特别是八宝山地区、昌平十三陵地区的部分陵园周边交通压力较大，建议市民朋友关注实时路况信息，特别是有部分路段会受到踏青以及祭扫活动双重影响，交管部门会采取临时性的分流疏导措施，途经此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服从现场民警指挥，保证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大家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周末版的我们出发吧。 7:33啊， 对对对， 谁要是起来了跟我们说说都忙着什么呢？ 哎，今天呢可能也会是一个市民清扫，就是清明祭扫出行高峰啊。 是是是。 还有很多人可能正在前往各大墓园扫墓，那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规则，安全出行啊。嗯， 今天也是不限行不限号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哎、提醒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路况。 嗯，好，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咱们聊一聊这个游乐场的事儿吧。 对， 好不好， 说说游乐园的一些经历、记忆、往事。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 嗯，是因为我们一会儿会说到一条新闻啊，人家现在这个 英国 有一个真是对英国有一个这个游乐园啊，准备用游客坐过山车时候的这个尖叫声 啊 来给手机充电。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动画片，有一个动画片叫什么来着？叫怪兽， 怪兽公司是吧？ 哎，对对对， 怪兽什么电力公司好像是。 对，有的有的有的。 他就是利用 小朋友的尖叫声， 收集小朋友的就是个惊叫，然后来充电。 哎呀，这游乐场不会是这公司开的吧？ 哎，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咱们说一说现实当中的话，您跟游乐场有哪些这个记忆啊？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趣事儿， 难忘的。 对、 啊， 昨天好像在群里说的时候，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多朋友说身边就是我们几位主持人身边啊，很多朋友都有这些故事，比如说 我， 对，好， 还是谁？你想听谁的吧？ 哎，我那天听谁说了一个，对你说了一个是吧？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就是那个就是嗨，就坐过一次海盗船，其他的都没坐过，坐过一次海盗船，再也不坐，因为下来的时候就说不了话了 啊， 太害怕了，嗓子给喊哑了。 还有我们的这位这个。我们的这个监制啊也说了，那我们的小英姐说她有一次是玩激流勇进啊，船爬上第一个最高高度的第一个高度的时候，当时是有点害怕啊，心想一闭眼一睁眼不就过去了吗？是不是啊？没想到居然睁开眼的时候一看还有一个更高的啊，然后顿时整个人就傻了啊！船在向上爬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讲话，是死一般的安静，噩梦般的记忆啊！ 不止他，可能都是有点惊诧呗。 不是，你像如果这个英国这公司就是都碰到像小英老师、 哦、 哎这种这个游客的话，那他这 电 是甭法发了啊！ 正好只是给手机充充电啊。 哎， 咱还有一同事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带去游乐园哈，让小朋友们自由活动 啊、哦、 啊！咱同事一想自由了嘛， 嗯， 自己走回家了。 哎，好，好， 哎呀，老师这着急哟，找到晚上7:30找不着人，赶紧跟家里联系。啊，说那跟家睡觉呢，没什么问题。 哦， 老师急的， 哈，这心大啊！来，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您怎么找到我们呢？打开微信，然后呢，在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有一个微信，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就能看到您了啊！好，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停车的违法行为啊，将计入信用信息系统。 还有交通一卡通年底前，220个城市将会通用啊。 要跟用 iPhone 的小伙伴们说一下，您也可以拿着手机刷一卡通乘坐地铁和公交了。 哎，还有北京市40岁以上的居民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癌症高危评估。 再者，我们再来关注短视频平台狂欢的背后是有隐忧的。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首先来关注一条消息，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那这个条例呢将从5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条例规定，北京市将会建立停车信用奖励和联合惩戒机制，将停车设施建设单位、经营单位、停车人等的违法行为计入信用信息系统，严重的可以进行公示惩戒。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会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要求制定停车信用机制的具体办法。同时呢，北京市还将逐步建立居住停车区域的认证机制，也就是说停车人在你个划定的啊这个居住停车范围内停车，可以按照居住停车价格来付费。具体办法由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来制定。 这个还得查一下身份证，是吧？当然了，如果常年在这住，一般都是认识的。 哎，好，你是说、啊、你是说那个在这个居住范围内的这个？ 对呀、 啊，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知道他是住在这儿呢？按这收费？ 那、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住东五环，我应该不会把车停在西五环。 那多近呢？来关注，今天起呢，西郊线周末将实施新编运行图，调整后呢，客流高峰日列车最小间隔由10分钟缩短到8分钟，上线的车组数呢达到9组，增开列车58列次，运力提高30%。根据客流数据统计呢，西郊线周末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八沟站9点到12点，下午香山站、植物园站14点到18点。 为了保证乘客安全出行，那么西郊线将在客流高峰时段适时的采取限流保障措施。为获得更好的赏花出行体验，建议市民到桃花节期间呢，错开高峰出行，您做好乘车的安排。 还有再来说一下，昨天开始呢，使用 iPhone 的小伙伴们可以拿起手机刷一卡通乘坐地铁公交了。那昨天凌晨苹果推送他们的系统的 11.3 的更新啊，正式在中国上线 Apple Pay 快捷交通卡功能。在手机更新到最新版本的系统之后呢，点击进入这个钱包，然后我看啊，对，钱包内，对，点击进入钱包，然后右上角有个加号啊，然后就可以按照流程开通卡片了。首次开通时呢，需要充值至少5元余额，并且缴纳20元可退服务费。目前的快捷交通卡仅限使用 Apple Pay 借记卡进行开卡充值，暂不支持信用卡。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市民手头上有实体的一卡通，也可以将现有的实体卡余额转入到手机上进行开卡，实体卡中的余额呢，将会在扣除20元可退服务费之后打入手机。在手机开卡之后，原有实体一卡通可到退卡网点进行退卡并返还押金，也可以继续充值使用。不过目前这一功能还不能支持将学生交通卡转入手机使用。 当然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您这个更新之后手机还得能用，对吧，它这系统有时候一更新， 另外一个就是 手机也得更新， 对，按照一般的话，其实现在我们说前两天刚说到，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实行这个叫什么二维码扫，就是所有手机扫个二维码就行，就不需要你在什么，你非得是这个系统那个系统都可以了啊。 它不是， 所以其实 它就老是封闭的嘛。 啊，对对对，老是，其实说实话我最近经历了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就是专门做律师的啊，喜欢打官司的，你们就可以把这个事研究研究，说不定你能一战成名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微软账号，你有吗？ 没有。 没有吗？这个微软账户，因为我家里有个游戏机嘛，然后呢里边要有微软账户。 开通了一下啊。 但是这个微软账号啊，它里边有一个添加支付方式。哎， 你可以选， 哎，选你要添加，你买什么东西，买它里边的游戏，你要用这个支付方式。 哦、 我那天我就绑了一下自己的，绑了一下自己的信用卡，结果就在我刚刚绑定，就是像我们普通有的时候，你比如快捷支付，你要绑个信用卡 一 样的，一 瞬间， 哎，一流程，我刚刚绑定，瞬间给我划走10块钱， 哦， 就是我什么都没干，就给我划走了10块钱， 凭什么呢？ 哎，对，我这个后来我。 咨询了吗？ 就找不着，我就问那个，我先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然后信用卡就告诉我说，哦，你这10块钱是被收的，依据叫做会员费。 哦。 但是我绑定一个信用卡支付方式，你为什么要收我会员费？ 因为看它底下可能有那行小字儿，什么绑定就视同同意我们的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 您再看看。 哎，有没有？我当时还在想，这个要不要找律师是吧？啊，这个。搞一搞这个事情， 可以咨询咨询， 嗯， 你不用搞，你 我不要咨询了，我已经对微软彻底伤心和失望了啊！ 咨询这个事儿 啊， 那没用啊。 这个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 嗯，自2018年4月28号起到年底，铁路部门呢将进一步扩大铁路局集团公司内部分的动车票这个票价下浮的折扣，理顺各级别之间的比价，进一步完善服务措施啊。那么提升旅客旅行的获得感，中国铁路总公司将对广州到珠海、海南环岛、南京至安庆、丹东至大连、青岛至荣城、郑州至开封、武汉至孝感等28条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列车票价实行不同形式、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啊，最大折扣幅度由前期试点的10%提高到20%。2018年5月27号起呢，铁路运输企业还将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在充分考虑旅行舒适和运营成本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高铁动车组列车高等级级别与二等座的比价关系，部分线路高等级级别票价有水这个水平啊有所调整啊。 没说往哪儿调哈、啊。 好，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近日透露说，今年将会进一步扩大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城市数量，确保年底前完成220个城市的互联互通，扩大应用范围和数量，逐步实现原有卡片向互联互通卡的过渡。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说一说跟游乐园有关的那些记忆啊、嗯、不知道大家有着怎样的回忆呢？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哎，你别说，我一说这扣十块钱这事儿啊，还有很多人这个给我做了一些解释。一丈魔呢解释的，我觉得可能是最有还比较有道理的啊。嗯，他说你扣十块钱可能是在验证卡片的有效性，应该是会退回来的。如果他不退，你就可以向卡组织提出拒付。 不是他退没退呀、啊？ 我到现在没有收到退款。 哎，那不行，您要过三年再退，那不等于没退吗？嗯、 是、 啊、是吧？ 好， 甭跟我来这套。 哎，来看一看啊，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可能那个什么验证卡片有效性， 那可以刷一块钱。 嗯，哎，是， 可能是不行啊，可能一块钱是不行。 对， 但是如果是按照他这个说的呢，也可以这样要求。关键是你有没有事先把条款明文写给我、啊？ 你让我知道呀， 对 对吧？啊， 咱们还是说游乐园吧， 说游乐园，看看大家开心的事情 的事了、 啊。有一位这个是叫什么灵啊？这个。这个反正有一位什么灵的朋友啊，他说我第一次玩过山车是在北京游乐园，然后呢当时车一开我嗷一嗓子，接着眼一闭又一睁到了， 应该是 钱白花了，啥也没看见， 但是您这嗓子开了腔了、是不是？这个雨夜流星早起来，我喜欢的一切就是排队时间太长，我跟你说， 嗯， 有什么不开心什么愁，我跟你说去游乐园一场回来我就精神百倍、 哦、 就是爱去游乐园，一不高兴 哎呀好， 就喜欢激流勇进 哦， 溅一身水 哎好、 哦、我知道那个。 好，再来看一下 Betty 说了啊，长龙的这个 U 型滑板和垂直过山车坐过吧，我闺女七岁生日时候去的，因为那天下雨又是春节前、哦、没什么游客，过山车老公坐了七次，看我和娃都快吐了啊，缓了会儿俩人拉我去坐了滑板，第三次我是晕得不行了，但确实是放松了啊。 关键是 哎呀 支撑不了了。 不是你这汤上两个什么这好老公。 不是让他俩玩去不就完了吗？就你俩玩去吧，快玩去吧。 哎，这个有的时候游乐园能不能玩到一起去也真的是一个。 一般玩不到一起。 一般有很多女孩她都不敢玩。啊，有一些特别刺激的。 他这个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啊。你看，一丈魔人关心北京游乐园 啊， 最后一次去是高中毕业，1999年嘛。 哦。 里面项目都玩了，然后去吃了这个好吃的，一只烤馕，20个烤串，俩烤包子，一瓶啤酒。 哎呦！ 后来再也没去过游乐场，吃饭太贵了。 哎，而且好像是这个游乐场里一般是不让带这个吃的喝的进去的。 我们这儿行，那春游的时候都自己带呀。 石景山游乐园我怎么记得不能带饮料呢？ 那咋检查呀？ 就这进门的时候带票的时候，就是那个检票的时候好像就不能带吧，我印象，我别记错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 千万别给人说错了啊，我印象当中， 不是青岛的那个石景山游乐园还是我们这儿的？我怎么记得都拿进去了， 反正哪个地方是不让带水哪个地方可能就是 卡罗 K 我都拿进去了， 那火大家如果有记忆深的，你可以帮我想一想。我记得反正是好像不让带水和吃的进 去、哦。但是因为春游都是自己带嘛。 啊， 你是吧？ 春游那肯定是。 那怎么对？那不一样吗？ 不对， 这事儿我们一会儿捋一捋啊。欢迎大家继续。 这今天怎么老遇到这种事儿？ 哎呀，我这两天脑子有点晕，我跟你说。 什么暴击呀、啊？ 哎呀，各种就是反正不明不白的就，是吧？ 不顺利， 就被要钱，你知道吗？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大家反应多么的快、 哎、非常快，我就特别感谢大家。当我们说出来一些不确定的事儿的时候，各位肯定给我们来马上反馈。葛大爷说了，石景山游乐园是可以带水的。 对 啊，然后骚年说，你说的可能是迪士尼乐园不让带水， 好像是，那是不让自带吃的。 哦，就想让我们 嗨， 他们 那个国家的东西都是事儿多嘛。 哎呀， 前两天还要跟咱们干仗， 哎， 怕你。 对，那这个先说一下啊，人家石景山游乐园是让带水的。嗯， 你看一掌魔去过多少个游乐园？ 嗯， 迪士尼、环球影城都不让带水，石景山游乐园不管，北京乐园关门了，欢乐谷没去过。专注这个事儿， 哎呀、 这个， 专注玩乐20年啊！ 但是最逗的，我看还是会痛的石头 啊！我去了趟欢乐谷，玩了一天，半条命没了。 哎呀，好，来，接下来的时间说一点这个民生方面的消息啊。 行， 首先来关注一下，近十年来北京市恶性肿瘤年均增长是1.6%。 哎， 那为了尽早的筛查癌症，做到早治早诊，目前北京市40岁以上的居民可以到就近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高危评估。那被评为高估人群的人呢，由社区医生帮助预约定点筛查医院进行临床检查。 对， 市卫计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说了，从2007年开始，癌症始终位居于北京市居民死因的首位，平均每4名死亡者当中就有1名是死于癌症。那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呢，北京市户籍的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330.22%。啊，这个在2006年到2015年这10年间，北京市的恶性肿瘤年均增长1.6%，其中男性高发的是肺癌，其次是结直肠癌，还有胃癌、肝癌和前列腺癌；女性高发的是乳腺癌，其次是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和子宫癌。目前呢，北京市开展癌症筛查工作，年龄在40岁以上的居民就可以到就近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高危评估了。当然，详情你可以拨打12320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卫生计生服务热线进行咨询，12320。 再来说一下，昨天大石栏打响2018年疏解整治第一枪啊，在朱市口西大街原老城一锅的位置，一排违建房屋在吊车轰鸣当中被拆除。通过疏解整治呢，大石栏地区将建辖区最大的街心花园，并将新建立体停车库。哎，那当地的居民一定非常需要啊， 嗯， 对吧？再来看呢，天坛街道呢，昨天也是出动了执法人员和施工人员50多名，对东小市街康源大药房楼顶违建和2处平房违建进行拆除。 嗯， 共约390平方米，正式启动了东小市街环境整治工作。东小市街呢，是今年啊天坛街道要整治和打造的第一条精品街巷啊，与之相关联胡同也将进行整治，同时配合清华寺文物腾退项目，最终使东小市地区呢这个整体的环境得到提升。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简单关注一下短视频平台吧啊，因为现在短视频平台太火了， 嗯， 不管是什么这个快手里的扎心老铁的喊麦吃播，或者是社会摇，还是抖音里的这小哥哥小姐姐的菜谱，什么跳舞景点游啊，反正一般这些视频都是15秒的视频啊，就短很短，让不少粉丝都沉溺在这些秀场里，火热势头会赶上当年直播兴起时候那个盛况， 有点那意思了。 嗯、 啊，那内容同质化严重的短视频平台为什么能火得一塌糊涂呢、 嗯、 快手和抖音屡屡被卷入内容低俗的舆论漩涡当中，网友为何还甘愿沉迷其中，平台又该 走向何方呢？ 嗯， 那快手和抖音是现在最热门的短视频平台了。 对对 对， 对， 快手以猎奇趣味搞怪为吸引这个眼球的这个方向啊。 嗯、 抖音的卖点则是背景音乐和炫酷技巧，二者都把精华内容加以推荐，嗯、紧随热点还自造话题，并拉来了明星和网红入驻。 哎，那为什么这个短视频能吸引那么多人呢？ 短呢， 很多平台用户的想法就是你看啊，好玩好看又包罗万象，15秒就能看别人更精彩的世界啊、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种短的东西啊，它让你认为它不会占时间 啊，对， 但是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它就短着短着它一条一条一条刷，你比如就像我昨天晚上刷那个某新闻的那个就是那种 APP 啊，新闻 APP， 就看那些视频就，哎，一条条很短，一分钟、两分钟、一分钟、两分钟，刷着刷着刷着就到一点了。对，其实有的时候 就看两条， 对他刷着刷着，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上瘾。所以现在有一些平台呢，也在进行这叫就是时间管理系统 哦，就别让你沉迷。 哎，对，防沉迷啊。当然，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上面的内容参差不齐，有好的，当然还有很多是低俗的内容。 对，所以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就建议说呢，除了通过必要的内容审核机制加大把关和治理，还应该对视频作者实行这个实名登记制，健全用户的投诉机制，做到违法违规的内容可以自查，可以追溯源头，可以得到反馈，体现和保证平台应有的自净能力啊，可不也是？ 嗯， 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就是还是整体上说有点浮躁， 哎， 对不对？ 你看、啊、小易子也说了， 哦、 就前两天那个你们刚才说那个短视频的平台上说是上海迪士尼工作日，好像周三游客觉得人少，就工作日去游玩，结果赶上某集团啊，组织经理去玩，去了8000多人，啊，那人排的巨多。火，这个集团也真是够。 可以啊，人家集团考虑也想着我们别影响大家周末来玩啊， 工作日。 谁想到您也想， 这就是撞上了啊。 对，英雄所见略同。 嗯，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是波波先生游乐场逗了。 嗯， 我这那是一梦哎。 嗯， 我只记得和一个女孩坐过山车，我们两个是有说有笑 哦。 最后是检票员走过来说：“你们到站了还想玩，给我再排队去啊！” 哦、 我就着急打开这安全扣，怎么着急怎么打不开，怎么着急怎么打不开。哎，然后我就醒了。 哎呦， 这梦至少做过3回，最少。 波波先生，如果这梦都能做过3回啊， 你赶紧找找这姑娘吧。 哎，我觉得你要不去游乐园转一转吧，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斯柯达 SUV 家族又添新成员，德系多功能 SUV 科洛克震撼上市，标配8大实在装备，10大不简单科技，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从新去出发。斯柯达。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居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所以就都是帮忙。这霍占德不是说的吗？ 嗯， 啊，累死我了啊！ 嗯， 唯一能玩的项目就是碰碰车。 好，来看一下清查就说了啊，最有印象的呢，就是在天津青少年中心玩海盗船。我是和同学刚坐进去，有一个父亲就带着一女孩，看着应该是中学生的样子，让女孩呢坐在我们对面。女孩的父亲就对我们说，她女儿胆子小，让我和同学照顾她。结果那姑娘海盗船还没开始就开始闭着眼睛喊起来了啊！我和同学就一直劝她，我说同学还没开呢，放松，你放松好不好。所以全程我是没啥感觉的就下来了啊，就光安慰她了是吧， 还没悠呢就啊 啊，对，就这种。哎，你别说，真有这种。我也有一个同学，他去，你知道，是去欢乐谷，欢乐谷里边有一个就是室内的给小孩玩的那种，就是小的那种海盗船，就在那摇的，很矮嘛，就离地。 你同学去玩去？ 对，然后他不敢坐高的呀，他一看这有个矮的，然后就离地能有一米高，然后呢，他上去以后啊，吓死我了！ 不是人家让他上去啊？ 没有，那个大人也可以上， 一人买四个人票，占地大呀。 但是不过是让大人上，但是哎呦，我 不至于高兴成这样。 我当时我就真的是无语了。 他可能是兴奋，觉得挑战自我了。 哎呦，离地一米了，哟，好。 不过你不能理解这容易眩晕感的人。 哦， 反正我坐海盗船，我也是非常害怕。 嗯，来看看 这个。文子说，哎，我跟你们说，我去外国做那疯狂老鼠太刺激了，下来之后大概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都在头晕恶心，找不着东南西北。 疯狂老鼠？ 对，这乱窜在那地上， 就是人在地上乱窜， 人坐在一个老鼠型的车上。 哦， 它其实有点像碰碰车，但是比碰碰车那个自己跑就是四处就是很疯狂。 哦， 乱钻嘛，跟老鼠那乱钻那劲儿似的。 哦， 所以他再回来再玩，小伙伴说去玩疯狂老鼠，我再也不玩了。 哦， 你要玩体验一下，那个确实是 挺。 不过我有一个特别伤心的记忆。就我特别小的时候去游乐园。 哦， 他们有那海洋球嘛。 哦， 蹦蹦床。不许我进。 哎，好， 你超高了。 哎，好，再来看一下嘟嘟。 伤心，我从来都没玩过。 嘟嘟说了啊，我觉得去世博会和去游乐园差不多。 哦， 找个馆就像找个 对 游乐器械，排个队转两圈出来了，就是排队超长。我妈是去了沙特馆，从下午4点排到晚上10点，我都回酒店了，我妈还在那排着呢。至于正经的游乐园，我一般都是看着，或许这就是我还能在这里和你们发微信互动的理由。 有这么严重啊？ 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忐忑官也说，哎呦，要说游乐园那第一就说的就是排队去欢乐谷，去了两次才玩遍了。 哦， 其中那叫什么水晶之翼呀。 哦， 哎，不说了，腿都抖。哎， 水晶之翼我怎么感觉没玩过呢？哪 那个好像是挺刺激的。 水晶之翼啊。 嗯， 这什么形状？ 没有， 我当然去过了。 你都玩过了？ 就是有好多排队排的，就是排烦了呢。 这就是排的多呢。 水晶之翼。 对， 哎，我怎么感觉没印象呢？ 客官，你给大帅描述描述。 水晶之翼什么样啊？他有的就是我知道，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名儿。还有那个叫什么太阳神车 啊？我知道， 那个 也挺刺激的。 对，那个也挺刺激，尤其是从高处，然后快接近近地面的时候，哇！ 难受的李小胖说：“我是小胖。”有一年全家去北京游乐园玩，那个时候北京游乐园还没拆呢，那可不，要不然你怎么去？我婆婆70了。 哦， 居然要玩过山车， 嚯， 那个高兴啊！您怎么敢上过山车呀？婆婆说，哼，通票这么贵，不上去玩玩，钱不就白花了 吗？哇，奶奶， 您听我说， 对，咱这不能这么个想法啊！好， 哎，不过我估计人老人家觉得，你说下来嗨呀，就觉得 是 玩的还挺痛快。 其实还有一些，比如90岁老太太跳伞。你知道吗？也 有 这样的新闻。 有。 对， 为了庆祝生日嘛。 但是我要说，这个还真得做好体检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啊。 对， 能 同意。 对，咱来看一下，有一个小叫杠的朋友就说了啊，游乐园里的那些大型设施，我真的是看着就害怕，一个都没做过。印象比较深的游乐园是小时候在东北老家一个地方叫中兴公园的地方玩，然后呢，以前总跟家人去玩，留下很多回忆。后来游客逐渐变少了，冷清的游乐园有了一些衰败的感觉。 是。 最后那个游乐园可能是因为经营不善就倒闭了。虽然长大之后也去过很多特别好玩的游乐园，但是让我认识到那个苍凉孤寂的游乐园，只有老家的那个。 你看， 哎呦喂，充满了伤感的回忆啊！ 哎呀， 因为那里边是记忆着你就是小时候最美的时光啊。 哦， 对。 看，你再看小绝尘这个呢， 嗯， 石景山游乐园的一个下午， 嗯， 一个活在诗和童话里的女孩子， 嗯， 然后一场电影，一场话剧， 嗯， 一次两个人的 KTV， 嗯， 一个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多年以后各安天涯各自幸福。 原来游乐园还有各式各样的记忆啊。 哎，对，就是啊，就因为去游乐园的目的各不相同， 不相同， 对吧？嗯，对，有的就是纯粹去玩的啊， 对， 有的就是纯粹去吓唬女朋友的。你 齐大少说水晶神翼就是过山车。 哦， 那大帅一定玩过。 对，我肯定玩过。而且这个呢是这样，这个还特别有故事。当时我女朋友她那个时候她是特别喜欢坐，就是她一开始她对过山车她觉得特别刺激，她很兴奋的，她激动的要去坐。 哦， 她坐过山车，我要坐过山车。我当时还有，我说我就好像就看到点了， 是不是你手机那个锁屏上的那个？ 应该就是啊。然后说她就是说要去坐，我说行，那这样咱坐第一排啊。然后那一次以后了，他从此以后不玩任何跟过山车有关的项目。 太刺激了是吗？ 对，太刺激了。好， 你怎么坏呢？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你要坐这种过山车的话，你还是坐第一排是最刺激的。 哦， 是最刺激的，因为你要眼前没有挡着呢，你就看到那些旁边的树木真的朝着你就飞过来，那种感觉，哇哦， 看着就过瘾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你看杜杜说了，水晶神翼不是那个过山车 啊， 它是椅子是固定在上面，然后会翘起来脸朝下的，玩的时候呢会以一个固定点为中心左右转，转的时候呢脸一会儿朝下一会儿朝上，类似于洗衣机的滚筒。嗯，等会儿我先去吐会儿啊。 哎呀， 哦，听起来就很想吐的感觉。 你是不是想说很爽，你给咽回去。 来，我想说很恶心的感觉。来， 谁想的呢？你说这个？ 哎呀，不是，这种就是基本上就是怎么刺激怎么来啊，怎么设计。哦、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好不好？ 挺刺激的。 哎，首先来关注两场比赛啊，一场是中超比赛，一场是这个中职篮的比赛。 哦，一个足球，一个篮球。 对对对对对对对。中超比赛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要进行的京城德比吧，好不好？ 那今儿晚上呢，中超联赛史上首场京城德比将在工体上演啊，也提醒大家没什么事儿也别往那儿去了、啊、由北京中赫国安队主场迎战北京仁和队啊。前天呢，国安仁和两家俱乐部都发布了赛事主题海报，其中国安的海报以你我共北京为主题，上面印着1992北京这个全拼啊这样的字样，展示着北京的足球底蕴啊。 哦， 的确呢，国安队作为京城职业足坛的老大哥，不仅拥有深厚的球迷基础啊，整体实力也占据优势。那就实力对比来看呢，国安队在这场京城德比当中是被外界看好的一方吧、 哦、 是吧？ 嗯，啊，这可能 这个外界， 那么是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国安和仁和就这两家俱乐部来说的话， 嗯， 就像刚才新闻里说的嘛，就是仁和他的整个的足球底蕴啊，包括球迷的这个整个的深度啊、基础啊都是在那里的啊、嗯、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吧。我们期待的不是说是谁是绝对性的优势或者怎么样，我们是期待一场精彩的比赛，好吧？ 我支持仁和。 嗯，来，你支持仁和是吧？ 咱们大学门口有个餐馆就叫仁和餐厅嘛。 嗯，我觉得高磊肯定也得支持仁和队。 有感情啊。他为什么呀？ 因为他曾经在第一次报这支队伍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北京人和队。 那不行，人队不支持他。 哎，好， 不要他了。 哎，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男排总决赛啊，明天开打、北汽男排被公认为毫无胜算。嗯，来关注昨天晚上北京汽车男排抵达上海，那下午3:30的全国男排超级联赛总决赛首回合比赛将会在上海的卢湾体育馆正式打响、 啊、 相比于上赛季这个上海男排实力相当的局面呢，这个本赛季总决赛啊，北汽男排确实一点不占优势，就连众多京城球迷都直言上海男排夺金几乎没有悬念，就看北汽男排能够赢几场球了，怎么尽量打出一个相对精彩的过程。 啊？难道今年真的差距这么大吗？ 不要老抱这种状态看嘛，对不对？当然了， 奇迹总是会发生的嘛。 而且打出精彩的过程就够了。 哦，你们心态真好。来，再来 一看就跟你没什么关系，然后你就跟这儿看热闹的心态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拿球扣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职篮的比赛啊，中职篮比赛呢，我们说中职篮这个半决赛啊，第一场的时候是广厦胜了山东队。那在昨天晚上进行的比赛当中，山东队呢是扳回一城，现在总比分变成了1-1。 你听听，说到山东队的时候他的语气， 好，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啊，林丹也专门是发文怼过一个雨鞋的新规定， 雨联， 那雨联的一个新规定就是叫怎么说呢，发球不能超过 1.15 米啊。 对对对 对，其实 跟身高有关系。 哎，其实不是，它跟身高也没关系，就是你不管身高是怎么样都不得高于 1.15 米的高度发球 尽管推行新规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是这项规定自从公布以来就一面倒的差评，在施行的过程当中也证明这项新规仍然有很多缺陷。 就是。 哎，那最近的新闻表示啊，就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的秘书长拿督叫黄进才表示说，这项新规的确还有待完善，而且说了，这个新规就是由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在去年提出的。 好，敢认就好。 哎呀，你很有勇气啊！ 名字起得更不错，黄进才。 哎呀， 不是，他这个发球习惯呀，跟个人身高还是有点关系的。你身高偏高的话，他可能发球也习惯性的会偏高一点。所以你非死磕这1.15米。 当然，这个黄进才呢也透露说了，他们上周呢已经向运动员和总教练们内部交流讨论了关于新规的一些争议。他说现在啊，全世界还处在对这项新规则的适应阶段，我们将在后来呢引入更多的新规则，包括更好的科技手段，像激光、鹰眼等等。 哦，那意思就是不能变了呗，你只能你适应， 就是、 我们就这么着了。 对，就弄一激光放在那儿，你要是把那球扔出来，哎，高过 1.15， 那激光就叫啊，是这个意思吗？ 把球扔出来， 就是比如说你发球高度不是不能超过 1.15 米吗？ 羽毛球不能抛起来发。 不是，我是说你，他不是发球高度吗？ 举的位置，手举的位置不能超过、 不能超过 1.15 米、 激光就烫你啊。哎，手一烫，哎呦，下去！ 哎呀，那我们这球员可不可以要求我们叫免辐射呀，是吧？哎，这个确实是 坐地也打得了。 这个新规啊，里边他自己有很多的解释啊。他说以前的规则其实也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要求，但只是说要求不明确。现在我们把它规定为 1.15 米，只是说我们更加明确的规定了啊，等等的。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啊，你一个新规定啊，你出来以后，你还是你发出之前，你有没有跟人这些球员或者是 对 这个整个各个队伍 广泛征求过意见？ 你不能说啊，出来了以后我再向运动员和总教练们进行内部讨论和交流， 有什么用啊？ 早干嘛去了？ 你这规定又没有试用期，对吧？说检验期都没有啊，你都没有试点。再说这1.15米怎么算出来呢？ 对，我就直接想对他使用以下工具。 吃过数罐，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清朝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呀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后金铜造就无三，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有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冰淇淋喜欢双截棍揉搓蛋糕，想要去河南嵩山学造纸钢武当，怎么改怎么改，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改怎么改，其实难免手心开，怎么改怎么改，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改怎么改， 哎，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我来看一位特别有心机的哥们儿啊，叫午后清风就说了啊，除了过山车，其他项目其实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哦。 过山车我是真的不敢上啊，上一次呢跟我妹妹一起去，她胆儿特大，非要坐，然后呢我俩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就快要到排到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妹妹说，妹妹，你在这里排着，我去给你买瓶水啊。然后买完水以后，我就站在远处，我就看着她，我就看她上去了。然后呢，我就在门口等她下来。等她下来以后，我还怪她，你咋不等我呢？你说说这心眼儿， 有点心眼儿。 哎呀，好，既保留了自己哥哥的面子， 那 又躲过了一劫。哎呀， 还让妹妹说，你看，给我买水去了。 哎呦，这心机！ 妹妹不知道，过山车上喝水实在是危险，都容易砸脸上。 来看看， 乖乖小熊，想我了吧？我跟你们说一个，我和我老公去外国玩的时候，我们去了游乐场。这游乐场都是小孩玩的东西，也没什么游客。我们玩，各种羞耻的玩孩子们该玩的，无视工作人员鄙视的眼神，可开心了。不就转椅吗？为什么我不能玩啊？ 好，再来说一说啊。 我都很久没玩过翘板了，当然可能也翘不动了。 就翘翘板，现在我们都翘不动了吧？其实前两天我看到小区里有两个小孩在玩翘翘板，我还一直心痒， 羡慕 心痒痒的。但是后来想算了吧。 让俩孩子坐一边， 哎哈， 万一也没撬动，好丢人。 肯定撬不动，你像小孩他肯定 都得自己蹬一下 啊， 对不对？你得自己小蹬一下。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分飞文就说了，说起过山车的记忆呢，一直都是不敢坐，心里又想坐完又吓得半死，这个 好纠结， 纠结当中度过。小时候爸爸陪着坐，青春年少时男朋友陪着坐，再之后陪孩子坐。但没有一次睁眼玩过、 还这么爱做， 哎， 就在那儿睡得香。 哎，但是是这样，你看他说的这一点是突然很有感触。小时候爸爸陪着做，青春年少男朋友，再长大之后陪孩子。 哎，而且他那个纠结的心，是不是有的人爱看惊悚片也是这种心情？ 就是边害怕边看嘛， 就边享受，是吧？感谢说小时候春游秋游最喜欢的就是去北京游乐园，激流勇进过山车，每次都排好久的队，我就乐此不疲，就玩这俩。后来他关了，我也舍不得，快乐的童年时光都在那。这都是勇敢的女孩。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俄罗斯年度黑玛丽之电影《花滑女王》昨天开始在国内院线公映。那该影片呢，在俄罗斯上映的时候呢，打破了俄罗斯影史首周票房记录，并且收获了超高的口碑。 这个电影还是挺好的。这个电影根据俄罗斯前花滑冠军伊莲娜别列日纳亚的真实经历来改编。伊莲娜呢，曾经获得1998和1999年的花滑世锦赛的冠军，1999年奥运会银牌以及2002年奥运会冠军，并与搭档相恋将近六年。在六年的时间里呢，伊莲娜因为髋关节疾病一边比赛一边治疗，曾经一度都不能上冰面了。最后还是获得了冠军。花滑女王呢，就以伊莲娜呢为原型，讲述一个热爱花样滑冰的少女现实梦想的故事啊。实际上，反正这个电影就是看了之后，据说特别的能燃起你心中的 梦想， 对，热血。 好，再来看一下2018年刚刚过去四分之一，这个影视剧市场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了啊。慈文传媒近日推出重点项目叫做风暴舞啊。 听着不知道什么意思、 啊。到时候看一下详细内容啊。来关注一下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展映盛典近日在海口举行啊。那本届展映活动呢，共征集微电影作品7300部，这7300部作品共分三轮进行评选，中评于3月13号在中国电影家协会举行，评委来自以上各个部委的主管领导和金鸡百花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的评委，最终评选出优秀作品173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宣部宣教局特为本次活动推荐的五部微电影作品，大功三连、绝壁天区、还有燃灯者、生命界碑、太行山上新愚公也在现场进行了展示。 北京曲艺团2016年创作演出了章回古书《古城暗战》啊，将各种曲艺形式融为一体，受到观众的好评。日前呢，新原创力作《章回古书驼峰行动》开始创作排练，并将于五月登台。驼峰行动的主人公贝希尔的原型贝希叶是一位白求恩式的高龄法籍医生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不顾年迈，坚守正义，历经险阻，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中共地下党完成了艰巨任务，挽救了无数中国抗日战士的生命。 嗯， 这个非常感人。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2018西城区百姓戏剧展演，日前在 A33 剧场开幕，原创话剧《启功》作为开幕大戏与观众见面。 另外，多次制作尊贵国礼的北京市发廊厂呢，即日起面向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单位等机构的金属设计专业遴选骨干人才，邀请业内专家举办为期五个月的培训，学费全免。 哎呦嚯！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聊一聊互动话题。就是有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再也不敢啰嗦话了，因为监听人士太多了啊。 游乐园的听见了， 哎，游乐园的听见了啊，关键是还被其他同学给告的状啊。 哎，人家怎么反馈是你的？ 没事，我们继续看下一条啊。 我不跟你一块看了，哎，很危险啊。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游乐园的记忆啊。 对对对对，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难忘的游乐园经历不一定是快乐，也可能是很感伤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啊。 跟过去说再见说了，几年前呢，带一个外地的同学去北京欢乐谷玩了一天，晚上我都到家了才发现，咦，身边咋少了个人呢？然后呢，赶紧去给他打电话，结果他还在北京站。然后 在北京站， 等会儿，然后他还在北京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 接上没接上？ 我又打车去接他，回来的路上一边哭一边埋怨，我哄了好久才消气儿。你们说我这心大吗？等会儿，你这个我怎么没听懂？你带人去游乐场玩，然后这个人等在北京站， 那你带着谁玩的呢？ 妈呀，这事儿， 长这么像啊！ 哎呀， 那是眼神不行、啊。 不是你这个 有点乱 啊，有点混乱了、啊。 就当他有点乱吧。 好，再来看、 啊、陈某某说啊，我跟你说，欢乐谷挺好的，激流勇进，我排队排仨小时才玩上一次。 看来大家对游乐园的记忆都是这个叫 排队， 嗯， 刺激，是吧？ 哎， 这儿还有一位特喜欢 Daydreamer， 嗯， 哦，我就超级喜欢过山车 哦， 去外国就玩那个，跟一帮喜欢玩的朋友就专玩过山车，一直玩，人超多，但是排队挺快的，很快。哎呀，现在怀孕了，没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玩。 哎呀，

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游乐园里的那些记忆，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回忆呢？跳跳说了啊，说其实我有一个在游乐园里的无意当中的发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如果你坐海盗船的时候低头，失重感就消失了，消失了，是就，哎， 分往哪个方向的时候往下？ 好像全是时候低头，大家到时候可以去试试啊，说不定有人今天就开始，是吗？我去验证一下，然后明天给我们发一条，说他骗人， 但是他还有一别的经历呢。 哎， 我一次赶上明星见面会， 哎， 晚上在那见面，结果人多的呀，都下不开脚了，半天就排队上两个过山车呀，然后呢，下午就开始下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过山车也坐不了了，那位明星也不用来了， 哎，好， 什么都没赶上。这太惨痛了。 哎，红色康乃馨说了啊，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这样。他说平时上班车上听，今天边干家务边听，过瘾。本科毕业旅行，宿舍姐妹一起去游乐园，选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盗船。船上只有我们一帮小姐妹。开船前，我们把大爷哄得可开心了，答应我们多开一会儿。结果开船不到十秒钟，我们就喊停了。 不是他们喊的，是因为大爷看他们太狰狞了，叫得太可怕了，直接把大爷吓坏了。然后就没然后，就散了，都回去。 这还，这还你以为是叫什么？ 占便宜了， 占便宜呢。就是后来发现这个 让你见识见识， 哎， 直接给你开最高档， 给你赠送半个小时，就看你能不能坐下来啊！ 你想下来都不行。 嗯。 哎，刚才我看刚才谁说了这个啊？就你说那北京站那个 啊， 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家得从北京站再坐火车才能回家。 哦， 有的地方是北京站可以坐慢车 哦。 他从欢乐谷玩完了之后到北京站， 就把人扔那了， 就把人给忘了，自己就坐火车回家了。他这 不这， 哎， 这你这朋友这么没有存在感吗？ 估计是俩人已经晕得够呛了 啊。 他没找你，你那得跟着呀，这也没跟上，那也没找着。 你这以为上过山车了呢？这样， 哇，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 是朋友， 还有一位说多了嘴疼，就说了啊哈，我去过两次游乐场，第一次是跟初恋去的方特，他在做各种设施，而我在下面看着。第二次是我现在的女朋友，也是她坐着，我在下面看着，啊，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个？哎，哇，这个小哥是长得挺帅的， 挺有点像咱们这姚笛吗？ 比姚笛瘦啊，两就是两条剑眉， 半永久， 哎，真是不错，小伙长得挺好的，但是不能是吧，老换啊。 让大帅给你讲讲他的教训。 哎，别，我就发现我现在这个女朋友安排了很多监听人员在啊。 哦，是吗？弟妹有心了， 现在不敢乱说话。来，我们读一读听众的互动 啊。魔草儿说 啊， 我可不敢玩那些刺激的项目。所以有一年我们两对情侣去香港，在那个海洋公园里玩，我只玩了激流勇进，剩下所有的项目就是我负责给他们仨看着办。 哎呀，是现在的那位情侣吗？ 哎，你还搅和人家呢。 哎，乐秋说了，前两年啊和家人去香港迪士尼玩啊，进恐怖学院馆，我和外甥女是一路尖叫，我紧紧地抱着前面一个不认识的帅哥，最后出来的时候前面几个女孩说本来不吓人，被我们吓死了。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去玩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最害怕就碰到就这种胆小的一惊一乍的，你本来你还可以啊，结果他们在后面一叫唤啊。 不过你坦白地说， 对， 是不是就是想抱着前面那哥们儿？ 哎， 你交代一下，是不是进去之前位置都看好了？ 哎呀，好，来， 哎，你让魔说，我没去过香港海洋公园 啊。 魔彩儿不是说情侣去的吗？ 哦， 他说我没去过香港。 哎，这事儿大了。哎呀，你们两口子要不先掰扯一下？从此以后，魔草儿和一丈魔在我们出发吧节目当中消失了。哎，来看一看啊！ 好，你这个听众都别跟他互动了，哪儿都跟您说消失了。 对，彬彬有礼说了，哎，大帅，我昨天去看你的话剧那个 合影了吗？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我演的很棒。哎呀， 他是不是演一个流氓？ 哎，没有，不是。 是他这个人物是个好人，只不过是我演的像个流氓。 哎呀，这更难办呢，你是不是本色出演？ 哎呀，没有没有，导演都这么说，我说你收一下，你收一下啊、 哦、 本色出演就可以了，再演就过了。 还变着法的表扬了自己。 哎呀啊， 来了、 啊 嗯、 来来来看看其他的啊。 对，这儿还有这个，哎，哪儿去了，我这找不着了，我 这一刷啊。 对， 还有一位叫骚年的朋友就说了啊，以前呢我上小学那会儿只有陶然亭公园里边有游乐项目，不过呢哎， 那不就是大象鼻子吗？陶然公园 没有啊，人家钟爱大雪山啊。 啊，对对对对，哎呦，那个很刺激，小时候觉得 不花钱啊，啊， 而且它特宽，同时能有好多小朋友一块滋滑下来， 哦， 多、嗯、爽！ 来来来来来，看一下啊， 感谢说啊，我就爱玩欢乐谷的蚂蚁王国， 嗯， 给1.4米以下的孩子准备的，很安全。 哎，好吧。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其实在游乐场里您有怎样的回忆啊，怎样的记忆，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在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15条清明红色游的线路发布了。清明节期间呢，不少市民会选择去北京红色旅游景点来祭扫陵园、缅怀先烈、踏青赏花。那为了市民清明假期出行，市旅游委近日发布了120个红色景区名录，并且重点推荐了15条清明红色游主题旅游线路以及景点，将北京市的经典红色景区和众多热门赏花踏青景点串联起来。 嗯 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都有哪些线路呢？ 哎，有的推荐几条啊。 嗯，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线路当中呢，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清明节期间将集中开展一系列红色文化活动，主要包括汉末祭先烈、颂扬革命志主题清明笔会、追忆先辈不忘初心主题诗歌朗诵会、 嗯、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主题座谈会，以及少年先锋队活动、党日活动、清明红色公祭活动。 嗯， 那么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与八宝山革命公墓相邻，这里的玉兰花苑占地5公顷，种植着8个品种5000多株玉兰树啊，是北京规模最大的玉兰观赏园。3月31号到5月1号呢，这里也将举办玉兰茶会。 好，再来关注一条，这个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和北京鲜花港线路当中。那北京国际鲜花港离纪念馆大概10公里，这里呢将在4月1号到5月10号举办第9届北京郁金香文化节，将有100多个品种、400余万株的这个早中晚和超晚期的郁金香巧妙衔接展出，创造了我国北方地区开展最早、品种最多、花期最长、种植面积最大的郁金香花展。 嗯，再来关注李大钊烈士陵园双清别墅北京植物园这条线路。北京植物园是北京市经典红色景区，园内有129运动纪念亭等红色景点。第30届北京桃花节于3月24号在北京植物园拉开帷幕，节日呢将持续到5月1号。 嗯， 山桃花溪、郁金香花海、梅花栈道等优美的景观及150多万株春花将呈现在市民游客的面前。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山公园与荷兰国泰郁金香协会联合主办的叫国泰郁金香命名4周年纪念展，在中山公园唐花屋开展，市民游客呢可以一睹世界郁金香珍品国泰郁金香的芳容。 嗯， 哎，你看过这种吗？ 就在照片上看过，没有见过。 叫国泰郁金香是吧？ 啊，当时这个赠送的嘛。 哦，它很 一下都四年了。 它很美吗？我查一查。 雍容华贵。 哦。雍容华贵。啊，你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啊。 那这次的画展呢，以“一带一路”盛世中华为主题，布展分为亚洲展区、荷兰展区和俄罗斯展区，体现异域这个园艺风情，展出郁金香、风信子、洋水仙等球根花卉30多种。5000多株唐花坞中厅呢，是以中式风格呈现的亚洲展区，打造一片代表中国的竹林景观。展区以中国红为主色，点缀金色，竹上悬挂着特色花卉，前景即为此次花展的主角——国泰郁金香。 那这次花展呢将会在4月下旬结束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随着老年群体成为旅游主力，北京市正在对老年旅游市场进行规范。近日北京市旅游委主办老龄产业协会发布了老年旅游接待基地服务规范，制定老年旅游接待标准，并通过老年旅游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奖励旅游机构组织老年旅游团。 哦，奖励人家。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旅游团是这样，他会觉得老人哎呀上了年纪了，我还要担风险、哦、我还要照顾，我要怎么样、 这个、 他们不愿意做这团、嗯、但是呢现在我们要组叫鼓励这些单位来组织老年团。 对，你看人家最新公布的2017至2018年度北京市老年旅游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呢，对期限内在北京组团且旅游行为在京津冀区域内完成60岁游客占团队游客总数60%的15人以上团队， 嗯， 在北京五环外合法经营的住宿场所住宿一晚，参团老人无投诉的机构，那不能你说是组织了，但是满意不行，对吧？还得就实行5万到15万元的定额资金奖励。 哎呦，这奖励有 力度不小呢， 力度不小啊。 对， 哦， 所以 而且他考虑的很周到，嗯，就是我第一，你的人数得够。第二，你得确实在外面住过，对吧？你就确实出去玩了。第三，你得让老人玩得开心才行，不能说啊，为了骗钱，呼噜呼噜弄一帮人出去啊玩一下。 你组织不满意，还不如别组织呢。 对啊， 在这个申报条件当中的老年旅游接待基地啊，也包括一系列适老条件，比如说你距离一级合格以上医院在10公里以内，或者半小时车程以内。 啊， 老年客房放置得放置老花镜， 哦， 厕所室内设置扶手以及有放置拐杖的地方， 嗯， 主要服务人员接受过急救培训等等，人有具体的要求的。 哎， 首批北京老年旅游接待基地将于今年10月31号之前会挂牌。啊， 对啊。 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蛇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我看到王一看到一条微信在那自己偷偷的乐，是什么微信让你笑成这样？ 开里说去游乐园，玩了特别刺激的项目。 哦， 啊，旋转木马。 哎呦，好， 之后再也不玩别的，就跟游乐园无缘了。 哦，旋转木马你觉得特别刺激是吧？ 陪着孩子坐坐吧。哦，实在是太刺激了。 哎呦，看来每个人接受 别去了， 接受刺激的程度真的不一样。 对对对，这个敏感的程度不一样。 嗯， 不过这歌我觉得也挺棒的。 哎呀， 这歌有一种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气质，是不是？ 来看看天宫说了啊，小时候去的最多的游乐园就是北京游乐园，最喜欢的是摩天轮，那个 我也坐过， 那个特别大的旋转木马，跟初恋第一次约会也是北京游乐园。坐旋转木马那次还没有别人，赶上包场的感觉， 哎呦， 那就拍偶像剧呀。如今北京游乐园已经关闭多年，初恋已经结婚2年，我也结婚1年。 哎，那别想了 啊，那一看你不是你俩结的啊，说但不变的是我们俩。我们那啊，但不变的是我那不太常用的 QQ 头像，仍然是那 旋转木马照片。哦， 你看，让你为了让你不操心，游乐园都主动要求被拆了。 是啊， 你还在这干什么？ 哎呀，免得让你老回去回忆。哎，你别说，还有一位也是，就是跟当年的初恋一起坐这个坐摩天轮。我找找啊，你先说说别的。 因为摩天轮待的时间特别长 啊， 特别长，我就是已经坐到我特别想下来，他还没到 啊。你 雪梦说在新加坡玩那个什么红蓝过山车， 啊、 爽，下次还要去玩。谁说女的玩不了？我就爱玩这个。 好，来看一下信仰，我找着了。他说5年前。和初恋在石景山游乐园坐摩天轮、哦、 不是一地儿的。 哎，坐摩天轮里呢，我们第一次相拥，这一刻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5年后的现在，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还是独自一人。哎，又不是在一起啊。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哎， 这是游乐园吗？我们说着说着HYC， 我去游乐园 啊、 也啥也玩不了、不是因为我害怕，因为我有2米高、 哦、 很多项目的安全带或者安全锁根本就系不上。 男的吗还是女的？ 比如那个太阳神车。 哟呵， 男士 啊，是，你这个也确实是，你要2米高腿往下一搭了，本来我们就感觉离地还剩1米，你咔碰着腿了啊。 哎呀，别给磨坏了。 哎， 别去就别去吧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咱们来看看这个接下来这条新消息啊，就是英国用过山车游客的尖叫声来发电。 对，英国索普游乐园告诉游客呢，坐过山车的时候你就尽情的叫吧、啊，越大声越好，尖叫能给你的手机充电啊、游乐园呢在过山车上安装了发电装置，收集动能和声能转化为电能。这家游乐园内行尸走肉过山车，和这听着更可怕。 哇， 过山车的每排座位都安装了一个18.8厘米乘18.8厘米乘6.7厘米的黑色方盒 啊， 这不黑匣子吗？ 对， 内含发电装置，不仅能够收集游客尖叫声产生的声能，还能收集车厢运动时的动能。 哦， 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呢，会把发电装置拿到游乐园内的移动充电站。方便游客给手机充电。 哦，就等于他把这个电收满了以后就放那儿，您可以拿它当充电宝。 这个方是大家公用的吗？ 哎， 他这是针对18到24岁的游客调查了一下，说这游客最担心的就是在这儿玩手机没电了。 火， 他认为这样就我搞一这个，这不就受欢迎了吗？ 嗯， 和大学一起开发了，从设计到安装3个月就搞定。 哎，这个尖叫发电装置呢，即将投入试运行，如果获得成功，将成为长期设备。但是我觉得这个理念挺好的， 对，这个理念是不错，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它估计主要是有象征意义和吸引人的目的。 不，我觉得如果它真成功了的话，那这个确实挺好的，因为你比如说这种尖叫声啊，这种声能。对吧？有很多噪声， 但它有不了太多电。我看它主要的充电串还是靠那个动能，或者直接是给它充上的，你知道吗？ 这就要看一看，我觉得挺好的啊。 对，这方式，哎，我还想过呢。 嗯、 它手机搁书包里老会摩擦吧？ 嗯嗯嗯。 能不能把那摩擦的那个电转为东西给手机充电？ 啊、 我问了一个科学工作者。 嗯嗯嗯。 你说估计，反正你要搁包里， 你想想磨出电来，估计 啊，对，就是搁包里一个，它摩擦不起电嘛，搁包里一个月可能能充上一格吧。 啊、 太低了这个电量。 对对对对，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好不好？ 还是英国嘛？ 嗯，还英国，好吧？这个说到了，刚才说到了这个能源回收，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了减少塑料污染 啊，英国准备回收，叫收饮料瓶押金。 对，它不是收饮料瓶。 嗯， 英国政府之前宣布呢，打算在今年推出塑料饮料瓶回收计划，以收取押金方式提高回收利用率，减少塑料垃圾污染。 嗯， 哦，它有那么个方式， 哎， 就是你把买饮料的时候呢，你先得交押金。 嗯， 你还这瓶子的时候，押金就还给你。 哦， 你要不还这瓶子，那钱就归我了。 哦， 就是好像是个大招，我感觉。 哎，这个很， 是吧？ 这可能很多人就不喝饮料了以后。 其实这个德国什么的，有的国家也已经设立这个项目了 啊。 像这个饮料瓶押金最高的呢，大概是合1.95块吧。 哦， 啊，就你这饮料瓶合2块钱，那 对，这肯定得回，就肯定得给啊！ 你卖瓶子值多了。 对，你一瓶饮料才多少钱啊？那据官方统计说，英国消费者每年使用大约130亿个塑料瓶，其中超过30亿个是没有回收的，或者是接受焚烧、填埋处理，或者是遗弃街头，或者是进入海洋生态环境。英国2015年对于塑料购物袋收费每个是5便士，也就是4.4毛左右啊人民币，那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哎，那你说这瓶子，比如我在这家店买的， 嗯， 我能去那家店退，他退我钱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它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有那个自动回收机， 哎， 明白吗？ 这还差不多 啊，就是你看到这种自动回收机，你往里边投就行，啊，钱都是吧，公共出啊。 那我要上街上去捡拾，然后投进去， 哎，那也行啊，谁让你扔呢？对吧？你扔了这就1块9毛5，对啊，你这是扔的呀啊。 我们就要去英国发财了。 哎，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游乐场里的那些记忆。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Timing 说，小时候疯狂的玩过那滑雪山呀， 嗯， 现在带孩子爬上去之后居然怂了， 那好， 心里怕怕啊！孩子，你好好玩，妈妈就不陪了。 哎，难道随着自己年龄增长，胆儿会变小吗？ 重心高了， 哦， 他就觉得离地面远，他就 牵挂多了。 嗯，哎，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哎哎哎，好，这个小幸福说了，印象最深的是和爱人第一次去外地玩，他有点恐高，我呢是特别喜欢玩海盗船，但是怂。后来他陪我一起玩，我一上去就吓得叫的不行，而且是一直闭着眼，他就看着我笑，还和我聊天，在海盗船上聊天啊， 喝疯啊。 哎呀，好， 我这是秀恩爱的。 嗯 嗯，寻水的鱼说啊，我就玩过一个大转盘，然后就吐了。 嗯。旭志说，石景山游乐园的过山车，我是拽着初恋去坐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哎，这不能随便带人做这个。 是吗？ 那当然，你得了解他喜不喜欢，他玩了特难受的，当然很讨厌你了。 关键他用了一个词叫拽着。 那就是人家不去、哎、 对啊。 哎呀，你看啊，今天还有很多意外收获、哎、 嗯 嗯， 你说 就是啊，你没听说这个就都讲出自己的恋爱史了吗？ 哎，对对对对对，一说回忆啊、哦， 而且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是吧？别死结败裂的拽人坐什么过山车，嗯、你听那摩天轮啊，当然摩天轮那后边是不是也没在一块？ 哎，对，摩天轮就是当时的回忆，他有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啊。原来四丫头说了，我和我老公交朋友的时候去游乐园玩海盗船，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平复下来以后呢，他让我看他的胳膊。我当时就看了一下怎么了，然后一看都让我掐紫了。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呢就是陪孩子去，基本上都是我买票他们两个坐，有的时候呢孩子会强烈要求我加入，为了不扫孩子的兴趣，勉为其难的就再受一次刺激，但是老公会做好防护准备、哎、 老公还是勉为其难的。 好，今天节目其实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的记忆啊、到了周末了，带着一家人出去玩一玩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而远方还在，还有未来的你遇见，沿途的风景都像是一个经典，美好的想要留恋，当我唱完这首歌也不会是终。 斯柯达 SUV 家族又添新成员，德系多功能 SUV 科洛克震撼上市，标配八大实在装备，十大不简单科技，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从新去出发。Skoda，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居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全家春游啦！